二，咨询电话010-8501-14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阴柳如烟，看林里唱惊喜，总一下车闲飘。红杏枝头春意浓，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参展剧目《陌生人》本轮演出正在进行中。《陌生人》原名为《父亲》，曾获得2014年莫里埃戏剧奖最佳话剧奖项，讲述了年迈的德安德烈戏剧化的老年生活，由演员何冰主演。孟京辉执导的戏剧《四川好人》近期正在蜂巢剧场演出。《四川好人》是德国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创作的寓意戏剧作品，剧作采用神仙下凡的中国神话故事模式，讲述了好人不得好报，最终不得不以恶抗恶的故事。喜剧北京首届全国优秀喜剧剧目展演季将于本月到八月登上北京喜剧院的舞台。本届活动分为经典喜剧改编、原创喜剧现役、热门喜剧汇演三大板块。全新演绎的莎士比亚经典戏剧《驯悍记》、孟京辉导演的《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京味声优剧《三妹》等作品将分别在三个板块上演。2008年曾在国家大剧院钢琴之夜为观众带来精彩演出的钢琴家弗拉基米尔·费尔曼兹将于本月12号再次登台大剧院举办音乐会。本场演出中，他将演绎巴赫、贝多芬、肖邦等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费尔曼兹甄选了他们各具代表性的钢琴题材《帕蒂塔》、奏鸣曲和叙事曲。继2014年举办首届粤剧艺术周之后，本月14号到下月5号，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将与广大戏迷观众们见面。届时，上海粤剧院、浙江粤剧团、杭州粤剧院、福建芳华剧团都将携自己的代表剧目亮相大剧院。王冰梅、徐明、谢群英、王君安、黎敏等众多摘得梅花奖的粤剧名家将先后登台，并携手粤剧新秀为观众铺展粤剧的诗情画卷。昨天开始到本月14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六位主持人主演的话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在繁星戏剧村上演，由此正式开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繁星戏剧村打造广播戏剧合作平台暨文艺生活关爱行动战略合作的序幕。北京文艺广播24周年生日季开展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提供的话剧选段以及经典台词中选择喜爱的一段，通过声音演绎录制音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随音频附上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诵读小站全拼 @163.com。 我们将从发送来的音频中选取最具特色的24位听众，作为开播24周年生日庆祝活动的特邀嘉宾，在本月底到话剧迷们心中的圣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大家一起庆生日看话剧。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明天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与今天相当。由于扩散条件一般，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较今天会有所下降，但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开展户外活动。近期花粉浓度稳定在偏高水平，过敏人群请注意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气温20-12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阳光明媚，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今天的气温在18到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纪录片讲究定位于新旧手艺，匠心情怀，以匠人的精神记录匠人的故事，分三季为大家全面呈现了中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故事。从榫卯、针刻、描绣到九传、点翠、团扇，通过25种传统的精湛手工艺，极致记录了手工艺品背后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让人们看到讲究真正的灵与魂，在浮躁社会重新定义匠人匠心。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纪录片讲究。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正在爱奇艺热播的纪录片，叫做《讲究》。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纪录片《讲究》的导演苟博，欢迎苟导。 大家好，我是苟博。 另外一位呢是分级导演王翘涵，欢迎翘涵。 大家好，我是翘涵。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撰稿郭宇阳老师，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说到了这部纪录片叫讲究，应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当中就有讲究这两个字。你比如说我们喝茶要讲究，起居坐卧要讲究，待人接物要讲究，时时刻刻我们都在讲究着。但是其实说到了讲究的渊源和传承，其实这部纪录片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传承，或者说是呈现给我们真正的传承它的文化根源在哪儿。所以我们先请苟导介绍一下，怎么想到来拍这部讲究的纪录片，到现在好像是已经第三季了。 对，第三季了。我在北京生活了，我从2003年开始到北京嘛，到现在已经有15、16年了。在北京，北京、上海、北上广这些城市啊，我们的节奏特别快。其实讲究呢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对于自己生活方式的一种要求。当你节奏特别快的时候，你很多事情都会忽略。那么我们把讲究拿出来，把这种生活方式首先是拿出来，然后告诉观众，我们先辈曾经有这样的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现在过得很糙嘛，对吧？然后先把这种生活方式摆出来。讲究这三季呢，主要是以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体的，基本上都是传统工艺、传统技艺。其实这个传统技艺呢，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其实很难看到了，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工业化的时代嘛，或者信息化的时代，我们对于那些精美的物件或者是器物的话用的是非常少了，但这些确实是我们曾经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呀曾经用过的。这些物件呢也在某一个时期里边呢有过它的辉煌，只不过现在用的比较少了。但这个东西要不要保护起来，要不要传播出去，还是要的。 其实说到了讲究，它第一季讲的是天为道，第二季讲的是地为金，第三季讲的是人为铅，是三个标题，天地人，怎么想到用这样的方式展现 天地人呢？是一个大的概念嘛，其实就是来自道家的，就是最传统的哲学嘛，对吧？所有的器物，所有的技艺，其实是离不开天地人的。比如说作物，比如说农作物，它是会有时节和四季的区分嘛，对吧？然后呢，地呢，其实很多技艺的原材料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然后人呢，人是最终的主体，人是匠人，就是四季的轮回赐予了你大地上的食物或者是谷物或者是一些物产的话，那么最终呈现者呢是靠人的双手。所以天为道，地为金，人自谦，其实来自人自谦来自于匠人自谦工， 其实这部纪录片真的是把匠人匠心传递给了我们，而且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他的前世今生他是怎么传承的，包括这些匠人在这样一个喧嚣的社会当中如何去坚守自己，如何传承这门技艺。我们先说说这部纪录片的第一季《天为道》。说到了第一季《天为道》，这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个叫隼卯。 对对对， 隼卯这件事情可能很多朋友有点陌生，但是我相信大家见过隼卯的这个造型，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古代的建筑当中会看到隼卯它是木质结构哈，具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第二季就是建盏，源自宋代的皇家的这样一种喝茶的器具，然后再是刻神、汉刻古纸，还有苗绣、捏塑，还有茶鬼茶。这里面我觉得先让狗岛介绍一下哈，怎么去选择的这八集？ 这八集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因为是第一季嘛，就希望当时有一个主题呢，就是主体思想呢是想把最精彩的，就是我们平常司空见惯的但又不留意的那些记忆给大家就是传递出来。 嗯， 比如说隼卯，但凡在北京大部分人都去过天坛吧，天坛顶上呢就是木质结构，就是隼卯。 嗯， 隼卯呢这种方式呢有好几十种，我们都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它不是用钉子，它不是用混凝土，它就是用木头和木头之间的相连和相接，就造成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建筑。还有刚才您讲到那个千年不腐，就是山西的应县木塔，确实有一千多年。 那个木塔当年好像是林徽因还曾经 对 跟梁思成特别爬到，林徽因穿着旗袍爬到那个山西的那个塔上顶尖去看了看，考察一下中国的古建筑。 对， 然后当时呢曾经有人问过梁思成说，梁先生为什么林老师可以穿着旗袍爬上塔尖儿？当时梁思成非常幽默地回答了一句，这个嘛是一个秘密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隼卯其实由来已久，也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营造工事哈。怎么想到把它放到第一集？ 第一集呢其实有两个人物，他其实是一个翁婿嘛，然后他的岳父呢是一个传统的木匠，其实这两个人呢就代表着两个时代，一个代表现代，一个代表传统。因为那个就是女婿啊，我们这里边的主人公佟浩呢是一个现代家居设计师，他其实他所学的和他所经历的以及他生活中方方面面用到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就是快速的，就像快餐式的那种家具一样。那他的老岳父呢，我们当时在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我们当时造一座房子100年不会坏。这里边有一个对立面，对吧？它是分为两个时代，两个时代对同一件事物，其实就是木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所以因为它这一集的戏剧冲突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第一集了。 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现代的这样一个匠人与传统技艺传承的这样一个匠人的一个对话。 对的， 这个对话是新旧的对比， 对， 也能通过这个对话让我们感受到包括他的观念的变化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承这样一门手艺。 对， 嗯， 当时我做这一集的时候我特别兴奋是在哪里，因为现在找不到，很难找到这样又有亲情关系又自然对立的两个人物对同一件事物发生巨大的分歧。 嗯， 就这两个人物是特别精彩。其实一个真的是代表我们在城市里边生活的现代的年轻人，他的岳父呢就代表着历史。 其实我感受到啊，就是我们这几集纪录片当中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一上来先是主人公式的讲述，故事性比较强。他上来不是先讲述这个技术，他反而把技术放到了后边，更多的是先讲述这个人，由这个人生发出的故事来讲述他是怎么传承的，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所思所想，为什么他要坚持然后走到最后。而且其实这个每一集的时间也不长，也就20分钟以内吧。 对， 非常短小精悍。怎么想到有这样的手法？这个是撰稿老师的郭宇阳郭老师的创意吗？ 其实这里边存在一个纪录片里边最常用的，其实也就是说叫做戏剧里边最常用的一种手法，叫做共情。一开篇呢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和你我他都有关系，当你在这个故事里面寻找到自己的影子的时候，你会继续接着会非常感兴趣的往下看下去。其实我们讲的就叫已知勾连未知嘛。第一集的第一场呢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这个爸爸，就是这个主人公女婿看着自己的儿子玩一些塑料的玩具，所有人都知道塑料不好，对吧？所有人都知道塑料不好，不环保，但是他又没有任何办法，他只能买到这些东西。那么因为他有一个木匠岳父，他自己又是学家居设计的，他说好，我想做一件没有钉子没有胶水纯自然的纯天然的这么一个玩具。 片子中间的我专门列举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小时候玩过的木马，这些主题是就是做的那个起舞式木马，在我们小时候都做过那木马，尤其是过生日的时候去照相馆，然后去照相馆，然后说小朋友干什么？你坐这木马上，给你照张照片。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只不过把大家的经历抽出来，然后再告诉你，你们的童年是这样，你们的现在又是那样，那你就可以看下去了。 日暮归巢，期待放松的心情常常被眼前的无奈打破。工业化玩具在今天和未来都将填满孩子的童年，这是很多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的无奈，同好也一样。 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相信很多玩具它的环保性，仅仅就是一个塑料的一个形，它的玩具背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宝宝去说。 工业化的速度与高效推动着我们这个时代，也衍生出同好的职业。 工业化的特质就是你要成本低，批量化的去制造，几年内它得报废，然后有新的东西要出来，然后不断的去消费，不断的往前走。我个人觉得属于社会的一种，可以说进步吧，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哀。 而立之年的同好工作体面，生活惬意，偶尔回到儿时生活的地方，一切都恍如隔世。 我们家那一片呢，所有的那个老房子木房子就全都拆了，整个时代啊，建筑包括这些物件，它已经不像小时候那么有亲切感，没有那么有温暖的感觉。 穿梭在钢筋混凝土充斥的现代小镇，笔尖在纸上摩擦，是唯一能够触碰到童年记忆的方式。 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钢筋混凝土、不锈钢门这样的建筑，所有的建筑、所有的家具、所有的门都是用木头打造的，现在很少，基本上都快消失了。 时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样的职业在今天被称为家居设计师，在童年仅仅被平凡地称作木匠师傅。同好希望那些回忆里温暖亲切的时光不应永远只停留在缅怀，儿子的工业化玩具应该被去除。 这里边其实我印象很深的一集是苗绣，这一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对苗绣应该有一些了解了，因为毕竟很多的纪录片都在走向大山深处去拍这个苗绣哈。但是这一集当中的这个苗绣的主人公挺有意思的，叫任永敏啊。 对， 这个人呢，他其实是讲述他怎么样为远道而来的几千公里之外的香港的一批客户啊，定做衬衫上的这个苗绣，讲了这样一段故事。然后呢，这里边其实讲到了他怎样将传统的元素和现代相结合，怎么样把自己的苗绣通过这样一件衬衫传递到大山外边去。 其实这里边呢，是当时我们抓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也是碰运气碰到了。在做讲究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传统技艺为什么到不了现在的时代中，为什么我们用不到，又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用，就是因为他们和我们的审美可能不太一样了。中国传统技艺在现在呢，很少有人去，就是因为他们和这个时代相去甚远了。如果一个传统的匠人做的是传统的东西，那个物件或者是器型，那么自然离我们自然就不会去多看一眼，即便他的技艺再精湛。所以我在这里边去想啊，很多技艺是核心，但是你的那种形制或者是表象或者是给人的第一感官一定要符合这个时代，这个其实就是匠人应该适应时代。你可以技艺可以不用去改，你还有去坚守你的技艺，但是你做出来的产品或者是作品一定是我们现在所有年轻人啊或者城市里的人啊经常会用到的或者是喜欢的那个图样。 其实说到了中国的传统技艺，应该说是成百上千。 对， 我们要去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会觉得非常多，多到你觉得有些时候都琳琅满目，自己都看不过来。然后我们在第一季当中选择了其实是八个不同的传统技艺。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古指，古指其实大家都知道，古法的这个 制造纸的技艺是非常难的啊、前后要有120多道工序，因为它不像现代的这种工业纸啊，它非常好做。 嗯， 但是我也很想问一下导演这个问题哈，就是其实古纸我们现在是不需要了。包括很多的传统技艺，像第二季当中讲到的铠甲是吧，葫芦是吧，马鞍，这些东西其实有很多是不被我们生活所需要的。 嗯， 你像古代为什么它这样的一些传统技艺它会兴盛受到关注，有那么多人去问津，那是因为它可能会比较和我们的生活相贴合。 对，它是那个时代的刚需。 哎，没错，那就是这个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承它。 传承的是技艺，传承的是技艺，而不是造型。 嗯， 刚才讲到了，比如说马鞍。 嗯， 马鞍呢，其实是三个内蒙的匠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一直在做马鞍。那个时候他们是内蒙古外贸工艺品厂的工人。 嗯， 但是工厂改制之后，他们就是走到了社会中，他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去找了其他的工作，比如说卖保险啊。比如说做司机啊等等等等的。 嗯， 但是他们呢，首先呢是喜欢，再一个呢这是一个现状，他们把所有青春的时间全付诸到这个记忆当中，他们不会做别的，一个是特别喜欢，一个是不会，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坚持，但坚持一定会有一个方向。 没错， 如果再做大马鞍连马都没有人骑了，你做马鞍有什么用。 嗯， 所以呢他们改了，说我要做一个小马鞍，小马鞍摆到案头上呢寓意着马到成功，它就是改了一个形制，那改形制之后可能会更多的人会接受。 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现代社会要想流传传承这种传统技艺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对， 你必须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方法将它传承下去。 对， 而不能是像几百年前几千年前那样，但是我们用这样的一种巧妙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 嗯， 反而成为一种点缀，一种很别致的东西。 其实很像那个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嗯， 为什么要把八股改成白话文呢？ 嗯， 因为那个时代白话文更需要，就是更易于接受嘛，所有人都能看懂和听懂。 嗯， 我们呢是从那个基础上，然后把我们的语言方式改变了。八股呢，如果不变，那你就必然会被就时代遗弃嘛。 嗯，我们讲了这么多，先让大家来听一段啊，纪录片当中的一个片段。 24年前，他们都是内蒙古外贸工艺厂的工艺师。从学徒的那一刻起，便同草原上流传数千年的民族手工技艺紧紧相连。10年后，经验刚刚成熟，却遇到工厂改制分流，所有人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 来来来，大家合个影，大家合个影啊！ 来喽！ 眼见着曾经的伙伴纷纷转行。大部分人重新规划职业生涯，只有李忠强、刘铁军和屈志强不愿放弃。前路漫漫，坚持并不容易，支撑下来的是那份简单的热爱。 当时怎么考虑，还是出于这行的爱，有困难那么就解决困难，有问题出现解决问题， 这是一种责任。人家老祖宗为什么能静下心来做一件东西，能体现出来他的思想感情，能表现出来他的思维，能表现出来他高超的技艺。 当这种技法重新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给你的表情或者是给你的语言，对你其实心里是莫大的一种褒奖。 大家可能有个感受啊，就是说其实这部纪录片的语言非常的诗意。那其实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讲究的纪录片，它的撰稿，其实这部纪录片的撰稿还挺特别，我觉得是特别诗意，在诗意当中讲故事。袁老师跟我聊聊啊，您会觉得有压力吗？ 嗯，我觉得这个吧，主要是有一个人情味在里边。 嗯， 因为东西是死的，不管怎么去传承，它都是死的。但是如果我们在里边加入人情味，能跟他去交流，因为它只是一个载体。 嗯， 其实我们看第一集，它完全就是在新旧两个时代，或者就是说是旧的这种手工艺人和新的这种工业设计去在一种碰撞，一种对立。 嗯， 如果说就是说同样一块木头，如果我们交给工业去设计，那树上它这个木头上有的疤痕呐、什么的话，它就会被检测到说是这个不合格。但是如果我们要是用传统手工艺去做呢，就会依形而动，就跟我们去做玉雕一样，它会把这个瑕疵变成一种更美的东西，更美的发现。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新旧对立之间吧， 它有一种碰撞，有一种新的艺术的灵感的产生。而且在这种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情味儿。 所以这部纪录片当中，它不仅有诗意的语言，还有和我们每个人有情感共鸣的人情味儿。 对，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集？ 我觉得还是这个第一集，因为在这个万事开头难嘛，因为我们在刚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啊，因为有很多成功的片子在前面，我们如何去做创新，让更多人去接受这个？ 对， 所以我们觉得更多的是让这个里边由小见大。 嗯。 一个简单的家庭里边的一种小的矛盾，看到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说大一点，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进行的一种文化上的改革。 其实我还挺想问问狗导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啊，同类型的其实也蛮多的， 对， 或者应该是将近三四年的时间啊，就是不同的摄制组都会走到大山深处，都会走到这样一些非遗传承人的家里啊，去拍摄他们的生活，拍摄他们传承的记忆。那狗导觉得这部纪录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什么？ 我们最擅长的是讲故事，就是开篇。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的记忆可能简单，有些可能长，但你绝不会，我们绝不会把他们所有的全部都记录下来，那就是一个流水账。我们其实刚才讲过，我们一定要切合住所有观众最爱看的那个点，然后去打他们的这个点，你才能记住。其实做，不管是做纪录片，还是做电影，还是做电视剧，你最重要的呢是传播，这是你的目的。你若用一个好的故事去把它吸引住，慢慢就会有人看，有人看你的目的才能达到。这其实说大点就是我们的使命。对， 那其实想问问狗导，这里边的这些人物都是怎么找到的？ 就找其实非常繁琐的一件事情。 前期你们要做哪些工作？ 每个省都会有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网站。网站里边呢有很多类目，其中有一个类目叫传承人。传承人呢下面又有很多类目，叫国家级、省级、市级，然后在里边去再去找， 甚至还有区级。 对，对，然后在里边去找，我们去找呢，首先呢，先找这个记忆，是否足够精彩，让人就是让观众看到眼前一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然后在不同的就传承人里边去挑故事性最强的，然后再接下来呢，第一季我们大概是103个候选，选出了8个， 103个选出8个，算是10个里边能挑出一个来。 对对对对， 有没有一些人是联系不到的？ 那联系也很复杂。有些人呢他会有微博，有些人呢就是在其他的媒体上可能是被就是采访过，我们去找那个媒体。还有些人呢根本就不会用智能手机，那就打电话，先打到省里，省里到市里，或者到先打到市里，然后市里打到乡里，乡里打到村里，村里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仁义蓝天野，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濮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仁义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仁义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仁义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4月14日至5月5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0。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 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亲身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纪录片讲究定位于新旧手艺，匠心情怀，以匠人的精神记录匠人的故事，分3季为大家全面呈现了中华传统手工艺的传承故事。从榫卯、针刻、描绣到九传、点翠、团扇，通过25种传统的精湛手工艺，极致记录了手工艺品背后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让人们看到讲究真正的灵与魂，在浮躁社会重新定义匠人匠心。今天演艺群会为您介绍纪录片《讲究》。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正在爱奇艺热播的纪录片，叫做《讲究》。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几位嘉宾，第一位呢是纪录片《讲究》的导演苟博，欢迎苟导。 大家好，我是苟博。 另外一位呢是分级导演王翘涵，欢迎翘涵。 大家好，我是翘涵。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部纪录片的撰稿郭宇阳老师，欢迎郭老师。 大家好。 有很多记忆是我都是第一次听说，比如说《克神》里边的这个傩，是吧？傩是一种曾经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古老文化，就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一个村寨里啊，流传了一个傩，叫傩痴啊，有这样一个人，是吧？他其实是一种傩雕。 对。 哦，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东西。这些记忆就很难，你自己了解起来就挺难的。 对。 然后你还要去当地找到这样的传承人，甚至有些传承人他其实并不是像很多铺天盖地的宣传那样，非常多的人去采访他。传承它，甚至因为这个手艺快要失传了，我觉得你们可能也见过了很多名不见经传，同时呢他们生存状况也很堪忧吧。 对对对对对，刚才讲到这个傩呢，我们没有遇见过，我们在生活里也看不到。 对， 但是我们的祖先都经历过，它其实是一种祭神的仪式，或者是驱除疫病的仪式。就是当就是我们的祖先没有任何没有太发达的医疗以及科学的知识的时候，他们碰到了比如说蝗灾，比如说碰到了疫病，都会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就是驱神呀，就是请神驱鬼之类的。但在中国大地仅存下来的全中国也就3-4个地方，其中包括贵州我们拍摄的这个地方周关村，还有江西的萍乡，还有两个地方我们在里边挑选。因为在整个中国只有3-4个地方，你去找，找到了以后它本来就很稀有了。因为这样的仪式呢在现在来说只能是表演，但它背后呢是一种文化的传，就是传承或者是延续。 这里边其实第8集讲到了茶鬼茶 啊， 这个还挺特别，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在想，哎，什么叫做茶鬼茶啊？ 他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茶鬼茶是这样的，茶鬼茶其实是就是我们在福建安溪去拍摄铁观音。 嗯， 铁观音呢，最早的技术其实是在清代，就是100年前，民国清和清代的那个时候呢，它其实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乌龙茶。 嗯， 但你其实大家都不了解，茶叶呢生长出来，它的叶片可以制作不同种茶，比如说乌龙茶、红茶，甚至还可以去做绿茶。 嗯， 但是市场上流行什么，茶农都会做什么。这个人物呢，他其实是比较想复原传统嘛。他说这个茶在我们这个家乡，在这片茶山上一出生，它就是这个样子。 嗯， 那后人呢把它改成另外的样子，那怎么办？我不能跟他们一起，它本该的面目我要把它复原出来。其实我在解说词里边去讲，这个人呢其实是一个时代的逆行者。 嗯， 他是去就是寻求那个这个茶叶的初始的状态， 最纯粹的。 对， 嗯，古人是怎么喝茶的，古人喝茶的样貌是什么样子的。嗯，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了，就大部分年轻人都喜欢香气浓郁的低发酵茶。 嗯， 实际上这与茶叶本性是背道而驰，导致很多人就误将铁观音当成绿茶。 嗯， 看了这集之后，其实我们才了解到了很多茶的文化和知识。 嗯， 才知道原来几百年前的古人，他们喝茶跟我们现在所喝的茶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 对对， 它也是一种讲究，一种传承。 它是一种讲究。 嗯， 它其实它做出的茶叶啊，基本上很难卖到市场上，只有一类人 嗯 愿意喝它的茶，就是村子里的老年人，因为这些老年人呢经历过那个跟他一样的时代。 嗯， 这些老人呢被他称作茶鬼。 哦， 说好我不给市场做，我只给茶鬼做。 哦，所以叫茶鬼茶。 对，老茶鬼嘛。 我是刘延辉，一个和市场对抗的茶农。市场改变不了我，也改变不了这一杯可以喝到终老的铁观音。 好，这刚刚讲的都是第一季的内容，我们再讲讲第二季地为金。刚刚其实郭导特别讲到了马鞍，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挺特别，叫葫芦哈。 嗯， 这个葫芦的传承人也挺有意思啊，他应该是天津人吧？ 天津人。 说话特别像说相声的状态啊。 对，对， 很有意思，就是也是经历过很多人认为他是不务正业。 嗯 嗯， 这个老人呢，他最崇拜的是王世襄。 嗯，他叫黄全华。 对， 嗯， 黄全华最崇拜的是王世襄。 嗯， 所以就是但凡爱玩的人都知道王世襄。 对， 因为他是一个大的玩家。 嗯， 他能把很多玩的东西，我们看出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不务正业的东西，他能把背后的文化以及理论给你玩出来。 嗯，葫芦这一集上来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个黄全华老师，就说玩就要玩出讲究，玩出第一，他有这种特别极致的玩的这种愿望和理想。 对，他们玩呢一定是玩到极致。 嗯， 那就是黄老先生呢，他身边的玩友啊，有养鱼的，养得特别好，有养花的，有做茉莉花茶的，全都是从玩开始，然后一遍一遍精进。嗯，一步一步精进，一步一步把它做到纯熟。 其实这里边讲到了一点啊，因为之前刚刚说到马鞍，因为马鞍现在我们不需要了，所以变成另外一样器具，就是美观装饰用的，放在我们桌前的。 对， 象征着马到成功的这样一种装饰品。嗯，那其实葫芦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不需要葫芦了哈。 我们不需要葫芦。 对，然后所以呢，这个黄老师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哈，搞了一个手机壳。 对， 啊， 对。其实葫芦最开始呢是谁在玩？ 嗯， 是皇宫里的什么皇帝啊、大臣在玩。 嗯， 在清代的时候，康熙还是乾隆，当时专门开辟了一个园子叫丰泽园。 嗯， 专门在种葫芦，就是种这些葫芦。有一个官方的叫法叫做刨器。 嗯， 我们知道竹木牙角还有一个刨字儿，这是过去玩的最精进的五种器物，竹木牙角刨。但是这个本身就很小众，在清代就很小众。黄老师呢在玩的时候呢，他说他我第一个目标呢，首先要种出来， 嗯， 像清代的这些葫芦。第二个呢叫做我要超越它。第三个叫实用。嗯，这种葫芦很好玩，它有一个模具，当葫芦刚刚长出来的时候，把它套到模具里边，模具里边有内刻的花纹和图样。 哦，是随着它来长。 随着它来长。清代的时候呢是两片一合就做成了，但是它会有那个缝隙的泛痕。黄老师，我第一步做到泛痕，跟他一样。 第二步呢，我说我要没有犯狠。第三步他就遇到困境了，他说我玩这个都是我自己在玩。因为葫芦有一个大的背景，葫芦和福禄寿是很相近的。福禄在于中国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所有人都会希望有一个吉祥的寓意。他说我种这个一定要种得好好，就一定要种出来，然后让大家都能用到，所以他就把它做成了一个手机壳。 其实我挺想问问撰稿老师郭宇阳老师的，其实这里边有很多记忆，第一是非常陌生，第二是工序繁琐啊，甚至有的是上百道工序。那做撰稿其实就是要跟大家把这个不明白的讲明白，不知道的讲到他更加的理解啊，通透。所以说您是怎么做到的？这个过程是不是挺难的？ 因为我们在讲一个东西的时候吧，应该是如果直接去说教式去讲，很多人我觉得是抵触的，因为 他太专业了。 对， 你像我们平常做非遗的节目也很多，就会发现如果你找非遗传承人来讲，有些时候大家是不喜欢听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听得云里雾里的。 对，所以话我们是用一种编剧就是戏剧角度的方式，先给他讲一个故事，让大家先接受了这一个故事，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了这个矛盾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更多人才会注意到啊，原来有这些人为了这么一个我们并不实用的东西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很多的精力在里边。而且我们在通过再由浅入深发现这个后边的背后有很多的这种有清代的历史在里边，有这么多的文化的传承，因为每个东西它背后都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的。 白鹿开模的时刻终于到来，这就是黄泉华的葫芦。这些图形都曾经历过雕塑、蜡模再翻制，最终被印在石膏的内壁中。当那些葫芦生长至最后时刻，便会无孔不入地伸展躯体，最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便是人与天地的默契。九年间，黄泉华一直在打磨这些心中的图案，不断失败，不断重来，周而复始，最终让一株植物生长成了心中的样子。而这一切除了爱好，更多的却是为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那即将消失的刨器。 祖母压脚刨，刨就是葫芦嘛，就是这几种是比较高档的而且是常见的东西。后来玩着玩着，现在说起来就祖母压脚就没有刨了，因为量太少了，没有人做了，就是濒临灭绝了。 那其实讲到的是葫芦啊，这里边还有一集叫做竹隐，竹隐其实它讲的其实是油纸伞的故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夫妻俩本来以为哈，这个油纸伞大家就会想到一首诗，就是丁香般的姑娘啊，然后撑着一把油纸伞经过了雨巷啊，非常唯美的一个画面。但是其实开篇并没有这样去设置它，开篇其实讲述的是这样一对年轻人，他们俩是属于这个城市当中的新打工者啊， 他是航漂， 航漂，他们勤勤恳恳啊，用着自己的这个劳动，这双双手啊，然后获取了大家的尊重。这里边讲到了怎么去做这个油纸伞。我印象很深的是男主人公说，我跟我妻子其实比许仙跟白娘子的感情还要深，因为我觉得白娘子她有法术，做什么都很简单，但是我的妻子不会，所以我们俩只有靠踏踏实实的把这事做出来。而且他的妻子是默默的支持他，因为其实这个油纸伞现在需要的也不多，或者说它的市场非常窄。 这个主人公夫妻俩啊，他是油纸伞世家，他的老家呢在泸州，泸州呢是中国油纸伞之乡，他们家呢祖传就是做这个伞，但现在谁去用伞呀？没有人用伞，用油纸伞了。最简单、最小、最轻便的那种伞是大家最需要的。油纸伞在他看来呢，他也明白，油纸伞就是个装饰，就是个礼品，就是个旅游纪念品。好，哪里旅游最好，我就去哪里。结果他就去了杭州。杭州呢，我们都知道有天堂伞。他一上来，他的故事就是，我呢就是想在杭州立住脚，我要在这个地方呢要把我的伞 卖出去。 但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然后于是呢，我看到这个余万伦啊，这个男主人公他其实经过了很多的探索。 他其实把他的生活经历也装到了这把伞里边。 嗯， 他在杭州呢，杭州也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城市，因为他也看到身边的很多年轻人呢，都是来杭州来就是来杭漂了，大家都很思念故乡。他其实有一次就看到了树上的落叶，就那种萧瑟的场景，我们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嗯，他个人呢也很悲情，他说我来到杭州这么久了，我什么东西什么事儿也没干出来。 嗯， 那这个景象呢特别像我的老家，我特别想回家。那后来他就灵机一动，他说树叶我要加进去，传统油纸伞里边是没有树叶的。 嗯， 其实他把树叶加到油纸伞里边，是在油纸伞上面做了一幅画。 嗯， 好，这幅画呢又有思乡之情又有美观的作用。 嗯， 那么这把叫做竹隐的伞，这也是他的思考在里边。 我发现我们的纪录片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哈，就它不仅是来给你讲述古老的故事、古老的传承、古老的记忆， 对， 它其实告诉你就是古老的记忆怎么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去焕发生机。 对，对， 它告诉了我们一个落地，就是我们这些东西怎么样在现代社会传承下去。 其实很简单，就假如您换一档节目，是不是要符合那个节目的定位？ 嗯， 然后说那个节目观众常说的话，或者是一定要了解那个节目的背景信息。当你转变角色之后，每个匠人其实都需要转变角色，如果不转变的话，那么这门手艺可能就被大家忘掉了。 刚刚聊到的其实是前两季，我们再聊聊第三季。第三季叫人为谦。那说到第一季第二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那么接下来要聊的是这个人。因为在第三季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人是怎样去和自然相和谐哈。 对， 做出了一些独特的发明创造。 嗯，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了哪些内容？勾到 有一句话叫器物有魂魄，匠人自谦恭。 嗯， 人呢取天地之精华，然后做出一个器物。我们当时想呢，就是所有我们经历的所有匠人呢，其实对他手中的每一件器物，比如说盏，比如说伞，对吧，比如说铜壶，他都是带着一种谦恭的心态去对待的。他其实匠人做出来这样器物，其实是和他的先辈去做对话。 嗯， 同一把伞，余万伦的先辈也在做伞，他也在做伞。通过一把伞，他们可以去转化到任何一个时代去，他可以去体会曾经打伞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曾经用铜壶用铜器作为生活用具的那一代人或者那数代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谦恭呢，是对于先辈，对于器物，对于技艺，匠人所怀的心态。 嗯，所以叫器物有魂魄，匠人自谦恭。第三季的主题叫人为谦。 嗯， 这里面包括了九个主题，都是哪九个主题？ 有制酒的，有做微雕的。 嗯， 微雕呢其实特别有意思，那个匠人当时参加了，是被邀请到金川四国会议上的。 嗯， 就是和茶呀，就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其实技艺非常之精深了。他最拿得出手的是一件人物的微雕，只有一厘米高，须眉毕见。 嗯， 但是说他说我在我这个时候，他其实最黄金的时刻，一个匠人在快40岁的时候，又有精力又有经验，对吧，然后他说在我最辉煌的时候，我一定要超越我自己。然后他做了一个8毫米的人物，他从一厘米做到8毫米，虽然是就是很简单的2毫米，他花去了2年时间。 嗯， 有微雕，这其实都是就是技艺最精湛的技艺在里边。还有鱼羹是讲的是其实就是杭帮菜宋嫂鱼羹，去过杭州基本上都会吃西湖醋鱼啊，宋嫂鱼羹啊。我们把题材扩展到了食物上面。 嗯， 还有面线也是食物，在厦门的就是最传统那个地方最传统的小吃。 嗯， 还有团扇，还有点翠，也是清代那些京剧名伶的事物。 嗯，这里面说到第五集叫点翠。点翠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了解点翠，为什么？因为它是京剧演员装饰当中应该是最高端的一种饰品。那么我们要问一问点翠的分级导演王翘涵哈。 嗯， 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技艺，到底怎么去操作它？ 嗯，首先点翠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悠久的。嗯，它起于春秋盛于清，它以前只是用于宫廷的装饰，它的起点就非常高端。 嗯， 然后呢 这个我们做点缀的这些人物也非常有意思，他其实很年轻，八九年生人，但是他自从6岁开始偶然的看到了贵妃醉酒，这个杨贵妃的头面就是用点缀制成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惊鸿一瞥，一眼千年，他再也忘不了那抹蓝色。然后醉呢是翠鸟脱落的羽毛，花丝镶嵌是他的底胎，用花丝镶嵌的技艺把这个造型做出来，然后再用翠鸟的羽毛粘贴上去，这是他的最基本的技艺。但是他的形态，他的弧度，我们这集做的这个点缀也是一个头面的其中一个叫领花。他做的是有区别于以前的平面设计，他做的完全都是立体的。所有的花瓣都是有弧形的，因为点翠翠鸟的羽毛它是有鳞片状的嘛，它不好贴合，所以这个主人公就研究了一套自己独家的秘方，可以更使这个羽毛更容易去贴合，而且它的整个的顺序，包括它整个的纹路，可以让这朵牡丹非常的灵动。 有句话叫日看黄金夜看翠， 是 啊，翠其实在晚上看起来就是月光下那一抹蓝色，特别的美， 特别的美。 其实刚刚说到了点翠，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团扇。这个团扇还挺特别，它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北京团扇。 对，团扇是在苏州，它是一个也是一个80后，李京理工男去做团扇，这是多么大的跨越。 对，不像是应该做团扇的这样的人。 其实第三季在就是人物的选择，主人公的选择上，我们有一个分布，我们希望能做到很大的大师，比如说金砖会议邀请的大师，微雕林建军，比如说 G20 会议的总厨胡中英，也是一位就是杭帮菜的大师，但我们更希望看到传统技艺在年轻人身上有所体现，然后就会有刚才的点翠，89年的左淑乔，在他的解说词里边有一句不疯魔不成活，像他一样的这样的人物在第三季里边还有做剪客的福建的一个主人公，还有做团扇的，其实我们更希望第三季人为谦，更多的年轻人能进入到这个体系中，进入到这种文化中。 那其实想问问狗导，这个纪录片从创立到最后成型，再到被我们观众朋友所认识啊，然后呈现在大家面前，总共用了多久？ 每一集呢，至少得要2个月以上。 每一集2个月以上。 对，大家是同时在干各自的事情，但都属于这个系列。我经常会看到，就是像小郭呀、俏寒呀，还有其他导演啊，都会变成人格分裂。人格分裂在哪里？原因是他们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思考同一件事情。比如说在我们在山里大山里面拍一个匠人，他会站在匠人本身、他的邻居和那个县城人的视角上，还要站在就是跳出来跳到全国的视角，还要民族的视角，还要历史的视角，这些所有全部拢到一块儿，你会发现每一段内容都会非常之丰富。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取舍，我到底要拍什么不拍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不写什么，就哪一块呢我需要就是快速的打节奏让观众特别兴奋的看下去，有些时候就是小郭刚才讲的，我什么地方应该给观众留白让观众去思考。 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苗绣当中有一个场景，说到了猫猫河这个地方，其实它离市里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是吧？ 对， 这算是最远的一个最偏僻的一个地方吗？ 这个算是比较偏僻了。在第一季里边像造纸，造纸比较偏僻，然后苗绣比较偏僻，我们当时开车就要开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才能到那个地方， 从一个拍摄点到下一个拍摄点。 哦， 因为所有纪录片都非常辛苦，没有必要把它拿出来说了，我们只需要再选择上面下功夫。 也就像我们这个25集当中的每一样啊，这个传统的技艺它能够淋漓尽致的或者说非常精致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完全是因为它的匠人精神一点一点去雕琢，所以就跟我们纪录片是一个道理，就是都是在用匠心做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要对得起观众， 真是在内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其实我们觉得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能够看到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听粤韵江南品戏里人生。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五日，国家大剧院第二届粤剧艺术周，来自上海、浙江、福建的粤剧名团齐聚北京，以流派经典与新创佳作唱响悠扬粤韵。详询6655000。 2018年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一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将在位于怀柔区杨宋镇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举办，各类电影活动异彩纷呈，影迷互动全民狂欢，欢迎大家前往参观游览。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